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匆匆去也匆匆，恨不能相逢，爱也匆匆，恨也匆匆，一路随风，狂笑一声，长叹一声，快活一生，悲哀一生，陷于我生死与共。江湖有刀剑如梦，苍穹下如浮游，何故争斗，连神功踏清功，难道平庸，斗天下斗不过八卦难说，一身潮起潮落，一醉街道烦忧，相思何用，刀无言情无常，何以白头，这余生愿化作一夜情愁，只在你天地里悠悠漂泊，一生爱恨情仇，一醉几道烦忧，手持宝刀屠龙，自己才是最强对去也匆匆，恨不能相逢，爱也匆匆，恨也匆匆，一起都随风，狂笑一声，长叹一声，快活一生，悲哀一生，谁与我生死与共，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恨不能相逢，爱也匆匆，恨也匆匆，一起都随风，狂笑一声，长叹一声，快活一生，悲哀一生，谁与我生死与共，我看透刀剑如梦，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831翻唱的《刀剑如梦》，这首歌呢也是手游《倚天屠龙记》的主题歌，而这首歌的作曲呢是周华健，原唱也是周华健。在这里要告诉大家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开通了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1997年彭羚的眼睛湿湿的专辑当中的一首小玩意儿。这首歌呢是之前有一个粤语的版本，而在眼睛的湿湿的普通话的专辑当中呢重新进行了演绎。歌曲当中讲的是友情饮水饱的故事。 风景雨停，你凝望我眼睛，用手指将我的无名指地圈起，幸福表情，甜甜暖意

下了真实的思念。一段情就能连起两个人的天，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之间命运都改变，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。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，模糊我的视线，呼唤着你名字从起点回到原点，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。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，着你名字从起点回到原点，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梁咏琪的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。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是吉米的一部漫画的名字，而梁咏琪呢和金城武主演的这部漫画改编的电影，刚刚听到就是电影的主题歌。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讲述的是两个在城市当中呢一直没有机会碰面的人，终于碰面了，于是精彩的故事就开始了，当然伤感也由此上演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确实很伤感的歌，这是周启生的粤语歌《独醉之后》。独醉当然是因为失去了恋情，而在这首歌的前奏和间奏部分都有周启生的英语独白。 Remember you said you always love me, you said you always be my side, but what is always to you, does it mean forever? 人独醉无言独醉，无言一想过去，我跌在梦里废墟，情意吸扰冷水，情变我怎面对，怀抱空虚独个睡。夜里抱紧你身，柔情地将你亲，就像我当初般心贴近，我愿能 There are no better words, no easier way in going our separate lives.Things you promised me, I promised you, and now just words that just fade away. 流热吻，残留热吻，无情深深女人，每句话尽变刺针，仍痛苦心强忍，仍没想真合衬。心未变恨，心贴近，我愿能 因爱你太深，怎知抱拥遗憾，谁人夜里抱紧你身，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童安格为新加坡的电视连续剧《出人头地》配唱的片尾曲《真爱是谁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马来西亚的女歌手戴佩妮，她的2006年 Penny 专辑当中的一首《小小》。这首歌呢，曲调听起来很平和，而且呢，歌词看似简单，但是画面感极强，意境优美，唱出了一个充满爱意的女孩的内心世界。 小小的战斗力可以翻越几个桥，小小的一颗心可以承载多少头，小小的这双手可以握住什么红，小小的鞋去一个口，向前走，我走。 这首歌是来自戴佩妮的《小小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小春2008年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呢是陈小春的代表作品之一，叫做《独家记忆》。他的作曲呢是一位叫做陶昌廷的音乐人，这位音乐人有点名不见经传，著名的作品不多。在网上查了一下，有一首来自 Tomorrow 的《牵着你》，就是来自陶昌廷的作曲。而这首《独家记忆》呢，也有一个粤语版，叫做《我不是伟人》。 忘记分开后的第几天起，喜欢一个人看下大雨，没联络，孤单就像连锁反应，想要快乐都没力气。雷雨世界像场灾难电影，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。对不起，谁也没有时光机器，已经结束的